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四章，霍拉斯·斯拉格霍恩，第十三集。 霍拉斯喜欢物质享受， 邓布利多接着说道，哈利就用不着把他这些心理想法说出来了。 还喜欢结交著名的、成功的、有权有势的人物，他喜欢那种别人受他影响的感觉。他自己从来不想掌管大权，而更喜欢屈居幕后，那样天地更宽，更加游刃有余。他在霍格沃茨时，总愿意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学生，有时是因为他们的抱负或智慧，有时是因为他们的魅力或天赋。而且他有一种很不寻常的本领，总能挑选到日后会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的人。霍拉斯以自己为核心搞了一个俱乐部，由他的得意门生组成，他让他们之间互相认识，建立有用的联系，最后总能获得某种好处，或是免费得到一箱他最喜欢的菠萝蜜饯，或是有机会向妖精联络处推荐一名办事员。 哈利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只胖鼓鼓的大蜘蛛，他这里吐一根丝，那里吐一根丝，在身体周围结了一张网，把美味多汁的大苍蝇引到自己身边。 我告诉你这些， 邓布利多继续说， 不是叫你对霍拉斯产生反感，我们现在必须称他为斯拉格霍恩教授了，而是希望你保持警惕，他肯定会来拉拢你的，哈利，你会成为他收藏品中的瑰宝，大难不死的男孩，或者用他们最近对你的称呼，救世之星。 听了这些话，哈利身上起了一丝寒意，这寒意与周围的浓雾没有关系，他想起了几个星期前听到的那句话，那句对他有着可怕而特殊含义的话，两个人不能都活着。邓布利多已经停下脚步，站在与他们先前经过的那座教堂平行的地方。 行了，哈利，你只要抓紧我的胳膊。 这次哈利对幻影显形有了心理准备，但仍然觉得很不舒服。当压力消失，他发现自己又能顺畅地呼吸时，他已和邓布利多并肩站在一条乡村小路上，面前那个歪歪斜斜的剪影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第二喜欢的地方，陋居。尽管刚才有一丝恐惧侵入他的内心，但一看到陋居，他的情绪就不由得欢快起来。这里有罗恩，还有维斯莱夫人，他做的饭菜比他认识的任何人做的都好吃。 如果你不反对，哈利， 他们穿过大门时，邓布利多说， 分手前我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不想让别人听见，也许就在那里。 邓布利多指着房子外面一间破败的小石屋，那是维斯莱一家放扫帚的地方。哈利有些困惑地跟着邓布利多走进嘎吱作响的小门，来到一个比普通储物间还要小上一点的地方。邓布利多点亮魔杖，让它像火把一样照明，然后他微笑地看着哈利。 哈利，希望你能原谅我提起这个话题，但是在部里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，你似乎一直应对得不错，对此我很高兴，还有点自豪。请允许我说一句，我认为小天狼星也会为你感到自豪的。 哈利咽了口唾沫，他的声音好像弃他而去了，他认为自己无法忍受谈论小天狼星。那天听福农姨父说， 他的教父死了， 就已经使他很痛苦了， 后来听斯拉格霍恩那么轻描淡写地吐出小天狼星的名字，更让他感到伤心。 这很残酷，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， 你和小天狼星只在一起待了那么短的时间，你们本来应该一起共度许多快乐时光，这种结局真让人难受。 哈利点了点头，眼睛固执地盯着一只正往邓布利多帽子上爬的蜘蛛，他可以感觉到邓布利多是理解他的。邓布利多甚至可以猜到，哈利在收到那封信之前，几乎从早到晚都躺在德斯里家的床上，不吃不喝，盯着水汽模糊的窗户，内心充满了如同摄魂怪留下的那种空洞和寒意。 很难相信， 哈利终于低声说道， 他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。 他的眼睛突然火辣辣的，赶紧眨了眨眼，他不好意思承认，实际上找到教父之后给他带来的最美好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知道有一个人在霍格沃茨校外像父母一样时刻关心着他。如今送信的猫头鹰再也不会带给他那种慰藉了。 对你来说，小天狼星代表着许多你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，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， 失去他肯定令你感到无比痛苦。 可是我在德斯里家的时候， 哈利打断了他的话，声音变得有力了， 我知道我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也不能自暴自弃，小天狼星肯定不愿意这样。什么？生命太短暂了，看看伯恩斯夫人，看看艾米琳万斯，下一个可能就是我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轮到我， 他直视着邓布利多那双在魔杖的亮光下闪烁的蓝眼睛，激动地说， 我一定要尽量多消灭几个食死徒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就跟伏地魔同归于尽。 说得好，不愧是你父母的儿子，小天狼星的教子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赞许地拍了拍哈利的后背。 我要脱帽向你表示敬意，我很想这么做，但我担心会弄得你满身都是蜘蛛。另外，哈利，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话题。我想，最近两个星期，你一直都在订阅《预言家日报》吧？ 是的。 哈利说，心脏突然跳得更快了。 那你就会看到，你在预言厅的那场经历像洪水一样泄露出去了。是吗？ 是啊。 哈利又说道，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…… 不，他们不知道。 邓布利多打断了他的话， 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那个关于你和伏地魔的预言的完整内容，而这两个人眼下都站在这间臭烘烘的爬满蜘蛛的扫帚棚里。不过确实有许多人猜到了伏地魔曾派他的食死徒去盗取一个预言球，而那个预言跟你有关。那么我可不可以断言，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知道预言的内容呢？ 没有， 哈利说， 总的来说这么做是明智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不过我认为你不妨在你的朋友罗恩·维斯莱先生和赫敏·格兰杰小姐面前松松口。 是啊。 看到哈利惊愕的神色，他又说道， 我认为可以让他们知道，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瞒着他们，会伤害他们的感情的。 我不想 让他们担惊受怕。 邓布利多从他的半月形眼镜片上方打量着哈利说道， 或者不想坦白你自己的担心和恐惧？哈利，你需要朋友。你刚才说的对，小天狼星肯定不愿意你把自己封闭起来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，但邓布利多似乎并不需要他做出回答。他接着说道， 再谈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话题，我希望这学期给你单独上课。 单独上课？跟你？ 哈利太惊讶了，从沉思中突然回过神来。 是的，我想现在我应该更多的管管你的教育了。 你会教我什么呢，先生？ 哦，教一点这个，教一点那个呗。 邓布利多轻描淡写地说。哈利还等着往下听，但邓布利多不再多说了。于是哈利就问了一件一直困扰着他的事情。 如果我跟你上课，就用不着跟斯内普学习大脑封闭术了，是吗？ 是斯内普教授，哈利。是的，用不着了。 太好了。 哈利如释重负。 那些课简直就是…… 他停住了，强忍着没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。 我认为彻底失败这个词用在这里很合适。 邓布利多点点头说。哈利笑了起来。 那就意味着我从此不大见得到斯内普教授了。 他说。 除非我 OWL 得了优秀，不然他是不会让我选修魔药学的。但我知道我肯定拿不到优秀。 成绩没送来之前，先别忙着想他。 邓布利多沉着脸说。 估计成绩在今天什么时候就能送到了。好了，哈利，分手之前还有两件事。第一，我希望从此以后你把你的隐形衣时刻带在身上，即使是在霍格沃茨校内，以防万一，明白吗？ 哈利点点头。 最后，你住在这里时，陋居得到了魔法部所能提供的最严密的安全保护。这些措施给亚瑟和茉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。比如，他们所有的邮件都要经部里审查后才能送达。但他们丝毫不介意，一心只牵挂着你的安全。可是，如果你跟他们住在一起时冒险胡来，可就太对不起他们了。 我明白。 哈利赶紧说道。 那就好。 邓布利多说完，推开了扫帚棚的门，走到外面的院子里。 我看见厨房里亮着灯，我们就让茉莉赶紧有机会哀叹你瘦成什么样了吧。